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05集，杀人偿命三。孙家大厅，一屋子的姬妾都跪在地上，大厅正中摆放着用白布蒙着的尸体。即便如此，白布上还有些沾染的已经凝固的血迹。孙夫人自从知道孙才南死了后就晕了过去，醒了后几乎崩溃，谁劝也不听。孙听正如今已经天命之年，此刻双眼也布满血丝，两颊都在微微发抖。曾有云游道士算过他一辈子命中无子，孙天正早年间娶了无数姬妾，确实生不出儿子。孙才南是孙夫人好不容易怀上的，对于孙天正来说是老来得子，因此从小娇惯着长大，长此以往便养成了孙才南好色贪玩的性子。只是孙天正位高权重，怕惹御史口舌，很早之前便提醒孙才南不可招摇，若是要玩女人也得当作小妾纳回府再玩。孙才南不入室，棉花素柳也都在府中，认识他的人不多，至于朝中入室的就更不可能与他有什么交情了。谁知道却死在沈园手上，这下子真的应了道士的那句话，孙天正命中无子了。 沈园， 孙天正咬着牙道， 我要他陪命。 老爷， 孙天正的一个爱妾抹着眼角的泪水说道， 听说下人们把那女子也带回来了，说到底都是那女子引得咱们少爷如此，老爷打算…… 孙天正冷笑一声， 先别玩死了，留口气送给夫人。 爱妾打了个寒颤，孙夫人的手段这些个姬妾都领教过，如今怀揣着丧子之痛的孙夫人，想来对那金楚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。 沈家只能动沈渊，卿家一个白身也想全身而退。 孙天正咔嚓一声，竟是生生捏碎了手中的杯子，杯子划伤他的手，鲜血滴落下来，他也浑然未觉，恨道， 我要他们卿家所有人都给男儿陪葬。 对于沈园杀了吏部尚书独子的事情，全京城都在议论此事。定王府上，董浩站在厅中，扶手对着高座上的人。傅修仪一手摩挲着茶杯的杯沿，思索道， 本来明日就要呈给父皇沈家的折子，沈园就在今日出事， 沈园手中的证据尚不完全，殿下可要用法子套话。 不必。 傅修仪摆了摆手， 沈园给的那些东西已经足够了，就算我希望能再完全，这件事我都不能出手。 殿下的意思是放任沈渊？ 是别人就罢了，偏偏是孙天正。孙天正是周王的人，周王必然会插手此事，我若出手只会令周王警觉。沈渊这回的祸事惹得太大了。 傅修仪摇了摇头，董浩沉默了一会儿。 可是沈园到时候若是鱼死网破，共主殿下怎么办？ 沈园惯会给自己藏后手，你说的自然要防。 傅修仪看着手中的茶杯， 所以这事不仅不能帮沈园，还得催着刑部赶快处决。在狱中杀了沈园，难免惹人怀疑，你想办法喂点东西给他。 董浩连忙称是，又问傅修仪， 殿下明日还上折子吗？ 不上。 傅修仪揉了揉额心。 此事会造成震荡，现在说折子的事反倒不够响亮，缓一缓。 他突然睁开眼睛。 不过你最好查一查最近沈源到底和谁有过过节。 殿下的意思是此事是有人在背后捣鬼？ 沈源从来不冲动，这次一冲动就杀人，杀他是孙天正的独子，你不觉得太巧合了？况且金楚楚偷人为什么会偏偏和沈源遇上，很奇怪。 沈源不是会被算计的人，而且若是连这以后都能把控住，此人一定对沈源非常熟悉。 能把沈源逼到如此境地，此子不能留。我培养一颗棋子，不是为了被人利用成为废子的。 说到这儿，傅修仪的眼中也闪过一丝阴沉，他并没有看上去这么云淡风轻。沈源这颗棋子是他精心培养了多年的，不仅是因为沈源有智谋，更重要的是沈源还是沈家人。处于沈源那个位置，日后有许多事情做起来也就更加的容易。然而如今他却不得不弃居保帅，精心培养的心腹日后再也派不上用场，更何况还是用一个女人这样拙劣粗暴的手段。 属下一定会认真查明的。 董浩开口道。 好在出事之前沈源就将东西给了殿下。 可惜还得等一等。 另一头，风仙当铺的楼上，季雨舒一合巴掌，笑得合不拢嘴。 妙啊，沈小姐果然是不出手则罢，一出手惊人。本来明日该审讯倒霉的，结果今日沈源入狱，这时来的真是时候。 哼，只是巧合罢了。 高阳白了他一眼。 沈妙现在大约还不知道此事。 不管知不知道，与你打的赌，反正我是赢了。 季雨舒得意洋洋。 赢票之后自己送到当铺来，交给红玲就行。 高阳默了默，还是说道。 沈源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，有一日会栽在这下三滥的手段中。 因为自己的妻子偷情和别人争风吃醋，从而错杀奸夫。这话怎么听都觉得不甚光彩，无论是那奸夫还是不守妇道的妇人，亦或是被戴了绿帽子的夫家，人们谈论起此事时只会当作笑谈。沈源本来有才华又懂得隐忍，刚刚回京，以傅修仪对他的重视，假以时日也会成为众人不可小觑的人才，谁知道竟然会以这么难看的方式惨烈收场。虽然看着像是个玩笑，下场却是十分严峻的，只因为他杀的人是孙天正的独子。 孙天正明日就会上折子，高阳，你说沈源这次到底会不会赔命啊？ 你觉得沈妙如何？ 高阳却是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。 这和沈小姐有何关系？ 季雨舒很是不解。 沈妙这个人布的陷阱一旦踩了进去，你可见过有人还能安然而退？从玉亲王那时你就应该看得出来，他的陷阱从来都不是一招，此事看着是对付沈源，实则不然。 你说他还有后招？最多不过是沈源赔命，他还想如何？ 我倒觉得沈源只是其中之一。 高阳摇头，神色也忍不住严峻起来。 如果他下手，总觉得不会仅仅一人。 季雨舒默了片刻，认真地问道。 沈小姐和沈家其他人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？如此手笔虽是毛骨悚然，可是想来也是有原因的。莫非沈家人对她做过什么不可饶恕的事情？ 能让一个小姑娘使出如此残忍的手段，步步筹谋，其中必然有别的隐情。只是就连白小生也查不出来，仅仅是因为沈家用捧杀的手段将他养成草包，似乎有些说不过去。 高阳摇了摇头。 我也不知，不过他行事太过张扬，此次让沈源入狱，沈源是定王的人，定王吃亏一定会注意到他。之前派出去的人也说了，定王手下正在调查此事。 沈小姐对上定王可不好。 季雨舒忧心忡忡。 定王心思深沉，手段诡谲，一旦发现是沈小姐所为，也不知日后会怎么做。 不用担心，我倒是觉得沈庙对定王熟悉得很，或许他所做的一切未必就不是没有考虑过被定王知道的下场，与其担心他，倒不如担心担心自己。 高阳看向季雨舒。 谢三要你找的人你找到没有？ 季雨舒摸了摸鼻子。 我立刻派人去。 没想到沈家内部这么乱，今年开春就这么大一出戏，日后可怎么得了？ 哎呀呀，同为王孙公子却爱上平民少女，为争风吃醋，一死一伤，这不是戏本子里才有的戏码吗？ 要我说，那平民少女长得也实在是平平无奇，也不知两位王孙公子怎么会瞎了眼为她争风吃醋，还不如让两位王孙公子在一起呢。 火龙，你最近是不是又看了什么奇怪的画本子了？ 黑衣女子撩了撩自己的长发，端的是妩媚风情。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？要男人为之大打出手，至少也得有我这般美貌吧。 很有兴致吗？ 一个突兀的声音响起，暗部那一群蹲在地上闹的闹玩的玩的黑衣人们顿时噤声，一个个如临大敌地站起身来，看着面前的人。紫衣少年眉目英俊，在夜色中却显得越发的冷傲。他扫了一眼众人， 怎么不继续说了？ 众人低着脑袋不言。谢景行转身离开，待远远地将那群人抛下之后才停下脚步，自嘲般的一笑。 小丫头倒有手段。 他垂眸看向天边无星的夜色，低声道， 我却没有时间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